远方，隔着白色的烟雾，没有人说抱歉，也没有人哭，沉默怎么 往前走，寂寞的黑夜里，谁能和我相偎依？爱情的故事，有谁能一直说得清？

诉自己不在乎。其实拥有